主厅的边角有一个侧门是做紧急出口的，石毅不着痕迹的离场。没过多久，英明也跟了出来。因为没有灯，黑暗之中只能隐隐看到对方的轮廓。石毅点了一根烟靠在墙边。英明完全没有浪费时间，直奔主题。 你怎么来了？ 不欢迎。 代替全场记者感谢你。 嘲弄的语气带着浓郁的英明式风格。石毅背着光扫过英明的侧脸，眼睛后面的目光荡开一抹复杂的情绪。 我听寇京说你今天会出席。 他来是因为英明来的，理由很简单。事发到现在，他们一直都在尽力避开对方，从一开始的痛不欲生到冷静下来的思考，石毅其实对于自己和英明的以后设想了无数的可能性，有一些糟糕到了极致，也有一些理想的没有真实感。可是想再多，等真正面对着彼此的时候，又觉得完全没有意义。他咬着烟看着对面的英明，哪怕视线还不能顺利地适应黑暗来捕捉对方的表情变化，脑海中对于那么熟悉的一张脸也没有任何的怀疑。以前他总是认为英明了解自己要远胜于他了解对方，直到这段时间他反复地回想过所有可以回想的细节，才发觉其实自己对这个男人的了解远比他以为的要深。 那天晚上你喝多了之后指着我鼻子骂了一夜，你还记得吗？ 石毅的声音很低沉，有几分调侃。对面英明皱了下眉，还没接口就感觉石毅凑过来在他耳边哼了一声。 你说如果我有种的话，就跟你一起堂堂正正的在人前站着。 黑暗里石毅的眼睛很亮，英明看了他一眼，把他嘴里的烟抢过来抽了两口。 一会儿结束了找个地方谈谈。 嗯。 两个人之间呛鼻的烟味在扩散，阴暗的月光有些清冷，从窗外射进来照着他们周身，最后投在墙上交叠成一个影子，不分彼此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，我是主播妖仙。 石毅的出现引起骚动是可以预见的，灯光亮起之前两个人就都各自回到了场内，只不过英明还是坐在主创的嘉宾席上，石毅站得比较远，跟几个以前打过交道的朋友在聊天，态度自若。旁边记者想问但是不敢上前，只能在旁边拼命地拍照。闪光灯闪得肆无忌惮，石毅也没有开口阻止。最后还是董晓让主持人说了一句，拍照的话一会儿会安排专门的记者见面会，现在宴会场内禁止拍照。无论如何电影宣传的目的肯定是达到了，可以想象明天的各大媒体必然是拿这个做头条，哪怕只是陪衬的背景。鉴于现场媒体越来越多，本来打算让几家比较放心的媒体进行的采访也只能被迫取消。活动刚结束，英明就从侧门先走了，在电梯里接到石毅的电话。 这里离我公寓不远，你直接过来吧，估计你家门口现在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。 至少他住的地方管理比较完善，那些八卦的好事者想进去闹也没那么容易。在车库发觉有人在等，英明为了避开索性开了司机的车。车程确实不远，因为没有钥匙他在石毅家门口等了一会儿。石毅到得很快，前后不到十分钟，英明手上的烟才抽了一半。进门把外套脱下来随手扔在沙发上，石毅示意英明自己随意，然后去给两个人倒了点喝的。 水还是酒？ 酒。 英明坐在沙发上抽烟， 茶几上印着他没什么表情的脸。经过刚才那么一通折腾，他心情实在不怎么样。石毅走过来，把酒杯放在他面前。 你最近还好吗？ 原本低头抽烟的男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表情很微妙。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用这么傻的开场白打招呼了？ 觉得你瘦了。 我胖了才不正常啊。 英明最后抽了两口烟，然后掐吸在烟灰缸里，端着酒杯晃了晃，看着里面的冰块反射着酒的颜色。两个人现在说话似乎很难平心静气的，哪怕是一早想着得冷静，真到了面对又压不住那股烦躁。英明皱眉又喝了一口酒，努力安抚着心口翻腾的情绪。他看了石毅一眼， 你今天倒是真英勇。 现场有多少媒体根本无法统计，先到的包括后来的乌泱泱的一片，说不定都不用等到明天晚上，各色的标题就要出来了。石毅对于英明语气里的嘲弄并没有动气，只是很淡的嗯了一声。 嗯，我去之前就做好心理准备了。 其实没必要。 晃了一下酒杯，英明长出了一口气。 没必要这么配合的去满足那些无聊的人。 虽然这种局面其实是避无可避的，他依然不希望对方卷进来。他身为演员这个职业注定是躲不开，石毅却不需要。然而坐在他对面的男人只是看着他说，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对着他们。 曾经石毅很排斥靠近这个圈子的原因，就是他很厌恶这种被人探究的感觉。无论是跟英明认识之前还是之后，他一直就没少跟娱乐圈的人打交道，可对他来说那就是个娱乐和消遣的世界，兴致来了可以凑凑热闹，抗拒接近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要试图越雷池一步。只是这一次他没有办法再撇清关系。 这段时间我每天晚上睡不着，就在想发生的这些事儿。一开始心里难受，只要静下来就想发脾气，每天无节制的喝酒，就是喝不醉，胃都快喝废了，也没让我自己好过一点。但是一天天的这么过来，事实就是事实，局面已经演变至此了。无论如何，该面对的我们得一起受。 石毅看着又去点烟的英明说，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再说分开这种话。 这句话让英明点烟的手顿了一下，从石毅的角度看过去，他侧面有些僵硬，过了一会儿才点上烟抽了两口。英明用拇指撑住眉间的褶皱， 你家里阿姨怎么样？ 我阿姨从澳洲回来了，一直陪着她。 你这段时间没在家住？ 在，不过有时候公司事情多，忙得比较晚，我怕打扰她休息。 提到家人这种话题，英明和石毅的话都有些勉强，不过相比之前光想到就觉得心里扯得难受，现在这样总算是逐渐接受那种精神上的折磨了。英明皱着眉闭上眼睛。 你刚才说这段时间睡不着？ 嗯，闭上眼睛就浑身发冷，盖多少被子都没用，后来就起来坐着抽烟。 抽烟能抽睡着了才见鬼了。 所以后来就改喝酒了呗。 石毅把杯子里剩下的酒一口干了，然后放在茶几上。 你呢？烟抽的还这么凶？ 没办法，习惯了。 英明的声音一直很低沉， 他语速比平时都要慢，因为心里想着事情，所以总让人觉得说着说着就要走神了。石毅看出来他有话说，但是也没有催他。酒没了，他过去厨房，干脆把酒瓶拎过来放在桌上，给自己倒了半杯，然后继续等。